greasy stick will make you feel better、嗯、after you've tried to create、 啊、稍微注意一下、嗯、Amy 好 After the spicy steak,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to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好，挺好的。那个 chocolate, 对不对 ?chocolate, 不是 chocolate, 啊 ,chocolate. After the spicy steak,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啊但是你不用在这儿 to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你可以说 help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To, 有一点真长时间的事情我帮你找一个工作 I can help you to get a job 这个可以 too 但是不到一分钟你可以吃白巧克力你可以说 can help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他这个 comfort 用得很好 对对对 他不要用 soothe 他 comfort 很好 comfort 也可以、 嗯、安抚没问题对对对、嗯、好再来一个同名的同学 Amy 徐 好、after you tried spicy sticks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to soothe your taste buds 在这儿也不要那个 to soothe 你可以说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因为 soothe your taste buds 不是什么不容易的、啊、所以 after you've triedspicy stick, 就一个对不对、 oh.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但是它 soothe 用到了。 对。 很好。 对对对。 K Chu 是怎么说的 ?To eat some white chocolates will be helpful to comfort your taste after you try spicy sticks. 好在前边有两个 to, 所以不用。White chocolate can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after you've tried a spicy stick. 好的。行、嗯、那今天第二段的作业就检查到这里 对对对对 大家表现还是不错的安抚味蕾知道怎么说就好了 嗯, 嗯 After you've tried the spicy stick 试过以后 After you've tried、You have tried the spicy stick、 嗯、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都是非常基础的这个主谓宾结构啊、嗯、White chocolate白巧克力也就是 milk chocolate 对吧、mm-hmm. Yeah, lots and lots of milk、yeah.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mm-hmm. 注意 buds 要加复数 对对对 你看你舌头上有多少个小味蕾啊、 yeah. 不止一个吧 Yeah, your taste buds、yeah. 哎这法子不错、 mm, That's cool 谢谢晶晶 Thanks, 晶晶 那就来一条走起 Well, here goes Here goes、mm-hmm. 就是老外常说的什么东西走起 就开始、啊、 开始 here goes,、 嗯、来吧走起 Here goes、mm-hmm. 来一条走起了怎么样 How is it? How is it?、 Mm-hmm. How is it? 是辣的 It's spicy 但是没有太辣 But not too spicy 现在我特好奇那种超级辣的会是什么味道呢 Now I'm curious about the super spicy ones 好 Be curious about something、 mm-hmm. Means interested to try something Interested to try something、 mm-hmm. 对什么东西感到好奇、 yeah. 正是好奇心驱使人类不断的前进、 mm-hmm. 好奇心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发现了我们的可能、 mm-hmm. 发现了一个更加有质感的世界、 yeah. Curious 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呢那个穿上去是个什么感觉呢这个试下又如何呢哎，就是我们的实验精神、 mm-hmm. Curious about super spicy ones我特别好奇超级辣的我吃一吃是什么感觉呢随你便吧 Suit yourself 好这里 Suit yourself、 mm-hmm. 请大家留意一下 Yeah, go ahead and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Yeah, suit yourself 随你便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mm-hmm. 对对对 Go ahead, do whatever you like Yeah, suit yourself Suit yourself、 mm-hmm. 以后怎么说啊随你的便可是我觉得吧你最好还是吃一些真正的食物 It's better to stick with real food, 好 be, in my opinion. Be stick with.、 Mm-hmm, better to stick with something. Stick with 就是坚持什么东西。 Yeah,、keep eating real food. 对 keep doing something. Yeah, yeah. Be stick with, 坚持一个习惯、 mm-hmm. 坚持一个东西。Mm-hmm. Real food 是什么 It means like food that actually fills you up.And contains ingredients that are found in nature. 对，那些来自自然的食物。 Yeah. 米呀、啊、面啊、饭啊。 如果你更来你的办公室，你说啊，我饿死了，我没吃东西。他给你一个薄荷汤 ，Here, have a mint.我不想吃薄荷汤，我想吃牛排，我想吃那个麻辣香锅。 对、你饿坏了的时候，别人说来给你吃个口香糖。 对，不行， 这就不是 real food。 Right， 不能填饱肚子的都不能叫做 real food、 嗯。Yeah. 好，所以你最好还先吃一些真正的食物吧。In my opinion， right， in my opinion， 对，因为辣条这些毕竟也就是吃着玩的。 Yeah， yeah， snack food， right？ Packaged food， 哎、小零食嘛。

至此，你跟老外又有一些可以交流的问题了。 Yeah, you can introduce the super spicy one to your foreigner friends. 你至少可以知道什么叫做 toxic. Yeah, toxic crazy spicy. Yeah. 变态辣了。还可以知道说、mm. ah, I've seen some videos about these、guys who are trying 辣条。 Mm-hmm. 对不对？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可以说了。 对，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要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积累。我发现大家听得特别的认真哈、 嗯， 也已经全然忘记了你们可能还有芥末鸭掌要吃的是、嗯、吃的事情。 No longer shocked, yeah, yeah. No longer shocked. 嗯， 这倒是一个潮流、 嗯， 就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个潮流。 好， 现在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在订购那些辣条的时候，好、 嗯 啊、13美元几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还挺贵的。 That's expensive, huh?Yeah, just get some 老干妈 and spread it on bread. You'll save money that way. 老干妈大家听到了吗？刚才老师说的。好了，今天的本课的音频和全文本会在今天晚上18点的时候给大家在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上做推送。谢谢马克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话题。 嗯， 希望我们的辣条今儿个是辣条，也许明天是别的，能够继续走向世界哦。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瑞士圣莫里斯举行的1928年的第二届冬奥会。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这里举行的1948年的第五届冬奥会。The 1948 Winter Olympics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celebrated in 1948. The Games were the first to be celebrated after World War II. It had been 12 years since the last Winter Games in 1936.From the selection of a host city in a neutral country to the exclusion of Japan and Germany,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post-war world was inescapable during the Game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aced several challenges due to the lack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consumed by the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两届冬季奥运会中断，国际奥运会曾对这两届运动会事先做了安排。1940年运动会会址起初选在了日本的札幌，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令日本奥委会放弃主办权，事后会址改在了瑞士的圣莫里茨。申请主办1944年运动会的有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意大利的科迪纳丹佩佐，后来科迪纳丹佩佐中选，但这两届运动会均因战争而告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运会恢复举行。当时1948年夏季奥运会已经选定在伦敦召开，国际奥委会曾希望英国同时承办冬季奥运会，但是遭到了英国的拒绝。随后瑞士建议由圣莫里茨承办，就这样圣莫里茨自1928年过去20年之后又成为世界冰雪人士注意的中心，它也是第一个主办两届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另一个申办本届冬奥会的城市是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因为冬季奥运会是按实际举行次数计算，所以本届延续上届为第五届。圣莫里茨被选中是因为它位于瑞士，曾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也因为它已经举办过192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这使奥运会的组织更简单和更经济。不过尽管有很多场所的存在，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之内举办冬季奥运会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